龙牙命中，这看起来只是一次很普通的攻击命中。龙牙这种小技能，如果只属伤害的话，以一叶知秋的强力都不好意思太计较在这种伤害不大的小技能上进行交换。但是龙牙攻击重要的从来就不是伤害，而是命中后的那个僵直效果。龙牙可以说是战斗法师使用率最高、覆盖面最广的一个技能，它可以是任何攻击的起手，它之后跟任何技能在理论上都能成立。理论上，面对一叶知秋，理论转实际能成立的就不多了，因为一叶知秋太强，包括各方面的属性抗性，龙牙打出的僵直效果在他身上被很大程度的削弱，这就导致很多龙牙之后的连招在一叶知秋面前变得不可用。这就是神级角色的真正可怕之处，而并不只是攻防这种基本数据。强大的抗性极大地限制着对方的发挥，而这种限制并不是一味地堆砌角色的属性。各战队的技术团队是会根据角色的使用者的特点，将角色的属性调整到一个最合拍的状态。选手不善的方面由角色属性来尽可能补强，选手喜欢的方式，角色在这方面给予最有效的支持。叶修所看到的孙翔和一叶知秋之间的问题就在于此。一叶知秋更换后的装备依然很强力，但是和选手的契合度却不是那么完美。这点不完美，严格来讲都不能算是什么漏洞。可是在对战斗法师无比熟悉，对一叶知秋原本的特点无比熟悉的叶秋面前，他被一点一点地挖掘出来，最终放大成了漏洞。后跳过程中吃了一个龙牙，这在旁人看来根本没什么。以一叶知秋的强大属性，僵直效果一闪即逝，一叶知秋又正好在后跳，完全没给对方趁着这一僵直进行连击的机会。这个后跳看起来还是一次很漂亮很成功的闪躲。所有人都是这样想的，没有人知道这一击的僵直效果并不重要，这一击本身才是最重要的。因为在这之前，孙翔本身被打入了僵直状态，这才导致了这一击龙牙的命中。天机和两次变相的处理，抓的就是孙翔和一叶知秋之间的差一点的契合。如果是原本风格的一叶知秋，这一击孙翔本是可以招架下来的，而现在他无法闪避，招架也来不及，这才是这一击最可怕的地方。孙翔心下一片茫然，一叶知秋已经后跳落地，君莫笑人没有到，手中战矛却已经追至，魔法波动缠绕其上，千机伞仿佛幻化成了一条巨龙，伏龙翔天。千机伞的毛形态上赫然打上的是一个攻击型的大招，虽然技能只是最低等阶，但是君莫笑的技能列表中这已经是了不得的输出伤害了。一叶知秋连忙朝旁一个翻滚，在孙翔的操作下身形显得有一些仓皇。叶修本没期望这一击可以打中伏龙翔天，之后他是藏了后招的，但是此时后招竟然有些用不了。这家伙躲闪的幅度也太大了吧。孙翔操作之夸张有点出乎叶修的意料，而且并没有第一时间做出清晰的反击，似乎还在思考着之前那一击龙牙命中。集中力被打乱了吗？这实在是个意外惊喜。叶修事先可没想着一击之后孙翔的心理状态就会出点问题，注意力不集中那带来的就是反应变慢，操作变形，在高水平的对决中这些足以致命。君莫笑千机伞收成枪形状，轰轰轰三声炮弹，反坦克炮朝一叶知秋追去。要朝孙翔一贯的性子和风格，这种攻击他跟着直接操作硬吃，走位直接穿越进行强攻。但是此时孙翔的反应明显慢了半拍，等他想开始操作时炮弹已经到了面前， 不得已只是一个翻滚，非常粗糙地把这一次炮轰给避过。巨木啸早已杀到身前，天机。孙祥心中顿时就是一惊，之前那一下他还没琢磨明白呢，但他可以肯定的是，那不是巧合，绝对是叶修有意做出的。那个天机的双变相就是为了实现而后那一击龙牙的命中。虽然那龙牙之后好像也没有什么后续的攻击手段，但是那只是上一次，再一次的话还会是这样吗？孙祥不敢怠慢，天机袭来，他选择闪避。叶修笑了，在双向选手中放弃攻击招架，选手闪避，这对于孙祥而言等于放弃了他所擅长的方式。攻击招架这种应对是最符合他性格，他操作起来也最顺手的方式。闪避他当然也很强，但这不是他喜欢的方式。在可以选择的情况下，孙祥很少会选择闪避，而现在他被迫以自己不喜欢的方式应战。 比想象的要容易一些嘛， 叶修心下想着，操作着君莫笑继续追打。只是一个天机的小细节并不足以就占据整个场面的上风，叶修接下来还有更多的东西要呈现给孙祥看。这可是君莫笑的生命被压到10%才换到的一切。孙祥彻底被打懵了，叶修的攻势并不如此犀利，但是却很精致，招招命中要害，所谓打蛇打七寸也不过如此。孙祥觉得很难受，职业生涯3年以来从来没有过的难受。他并不是没有和叶修交过手，早期还在岳云战队的时候，他们和加士有过3次交锋，而孙祥和叶修有过2次个人赛中的直接对话。虽然2次他都输了，但那时候叶修用的角色可是斗神叶知秋，而孙祥所用的只不过是岳云这种中小战队中一个并不华丽的职业角色。虽然输了，但比赛场面相当交错，孙祥也是有很大机会可以拿下比赛的。如果他有一个一叶知秋这样的角色，或许比赛结果就不一样了。赛后很多媒体都是如此评论的，那个赛季孙祥本就是最亮眼的一个新人，用一个很普通的职业角色挑战大神叶秋和斗神叶知秋，能2次只是被对手险胜，孙祥虽败犹荣。 如果我有叶知秋，我肯定能赢了。 不止媒体这样说，孙祥自己心里也确实这样想的。后来他真的拥有了叶知秋，叶修因为他的存在离开战队，宣布退役，这让孙祥觉得自己是十足的胜利者，他期待着自己的时代快些来临。再然后，在他的率领下，家世像一匹脱缰的野马出局了。这是怎样的一种尴尬呀？孙祥觉得自己能挺过来真心不容易，他真的太需要重新证明自己了。可是挑战赛，率领家世从挑战赛里重返联盟，这算是什么证明？这对于家世而言根本就是吃饭一样简单的事，更何况家世在出局以后还多迎来了一位全明星选手萧世钦。看来只能忍过这一年了，孙祥原本是这样以为的，而后就有了叶修自组战队将参加挑战赛的传言。这消息对孙祥而言真算得上是一剂强心针。在家世更换了王牌选手，战绩只是略有了一番起色后，就直接玩出了出局这样的大场面。孙祥所受到的争论也是相当多的，直接拿来和离开的前队长叶修对比是再正常不过的一件事。俱乐部方面一直是坚定地站在他这边的，可是事实上呢，孙祥需要强有力的事实上说明这一点。挑战赛的水准构不成这种事实，孙祥只能隐忍着来年回到职业联盟 再大展神威，让那些说自己不如叶修的人闭嘴。但是没想到，在挑战赛里居然有机会碰到，这让挑战赛的意义对于孙翔而言一下子都升华了。对他来说，这是两人角逐的舞台，在这个赛场上，叶修的战队会表现如何，而他率领的家世又会如何，直到最后双方的直接碰撞，那将是最大的高潮。他和媒体一样喜欢这个高潮。当年他输是因为他的角色不如一叶知秋，而现在他拥有了一叶知秋，那么是该对叶修见识一下他的斗神会有如何强力了。此时双方就在场上，孙翔并没有急着击败对手，他像猫戏耗子一般表现着自己行有余力，只是赢下比赛他并不会满足，他还要让所有人看到击败叶修对他来说根本就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可是现在怎么会这样？ 又一记命中，这是一记拔刀斩，追着叶知秋闪避的走位做出了十分精准的预判攻击。怎么回事？我们当然知道 10% 生命的爆发只是玩笑话，可为什么从君莫笑生命下落到 10% 开始，孙翔就真的全面落于下风呢？虽然君莫笑没有完成什么连段攻击，但是在场面上的主导地位相当明显，孙翔的一叶知秋看起来就是像在挣扎，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解说潘林高声解说着眼下的局面，结果却没有得到他所预期的回应。他扭头看了看身旁的解说搭档嘉宾李一博，一脸的茫然，显然对于这样的场面根本毫无心理准备。之前他可是一直在给孙翔高唱赞歌，称呼孙翔打得如何如何好，对叶修形成了如何如何有效的控制和压制，怎么就一转眼间叶修就已经覆手翻云，而且压倒性的优势地位是如此的清晰可怕？这是怎么回事？你问我，我还想找人问问呢。李一博觉得今天这场比赛自己解说的都快抑郁了。